好，继续这一战第三次以色列时欲篇嘅第二 part， 即上个礼拜我就 part one 啦，今次 part two 有冇 part three 就睇下阵间口水多够唔够。嗱， 呢个次欲篇啊，应该系 时欲篇。嗱，时欲篇 呢个录音嘅次欲篇 系啦。今次咧就讲下关于啲所有嘅游戏难度啦。嗱，今一般嚟讲咧系列作咧难度偏低嘅。我玩落咧。今次前面难度低，后面难度相对比较高，比我最初预计嘅高，即系一般嚟讲呢类所谓系列作咧，我系冇预计个难度嘅。但系今次其实都相对有啲嘅。 其实都玩到系后半，其实反而系啲敌人佢哋啲即系我方嘅攻击降低咗嘅，变咗系唔可以好似以前咁样嘅一招秒杀一队，通常都会剩翻少少血咁样。咁所以就算你改爆咗嘅，好多时都打唔即系未必起到个 combo。咁你变咗系到后尾，你可能真系巴沙亚佢够 SP 可以唱歌升气力，咁你先至变咗可以变做系打晒啲。即系秒收啲卒，咁你就起无限行动，咁你就容易打咯。但其实都我记得有几关都特别硬㗎，好似系即系即系原罪无限宇宙魔王打三个咁样呢，即系三个都会出招系令到你行动不能定系扣 EN。 行动不能。哇，痛苦动扭啊又系。佢仲系少数地难打过 if 路线 ，if 路线反而比较容易。 if 路线比较易见，佢即系啲无脑反击，无脑反击，咁你打佢几多啊？打翻你10%。 哇，黐线！嗱，今次咧，佢有一个问题就系，因为今次嘅 SP 咧，佢唔系出场就补满晒嘅，系出场一路战到佢，好似每摆都补翻啲，每一回合都补啲，每补啲啊嘛佢。咁咧，如果你唔系出场补晒嘅话咧，你起码等佢一段时间先储满嘅话咧，你就麻烦啲噶啦，那个情况就。会尤其是对于啲几嗰啲长期挂集中嘅角色，今次少啲。以前有啲机系长期挂集中，今次我印象中好似都唔 好。 好 少挂。 好少挂得起，应该话。好少挂得起。 因为以前系一开头俾 SP 俾满晒你，代价就系铁甲万合你唔挂集中，你唔挂必中。啲就算系部分嘅 MSK， 即系冇讲压力咁衰格啦，即系嗰啲例如系SR 嗰啲。佢本身冇撩梯附正嘅话呢，你唔挂集中系好难打中嘅。但今次呢，就算战舰嘅命中都好高。之前偏低战舰更加唔好讲话铁甲万合啊 ,Geta 嗰啲呢，基本上70%以上好普通㗎。 其实唔系喎，啲战舰都命中都系低㗎。 唔系佢下下啲保证㗎嘛。 命中战舰始终要挂必中嘅今集。 但相对以前你必一定要挂，今次就可以选择地挂，有时唔挂都可以偷到鸡。 同埋睇下讲唔讲时间咯。如果佢系限定版数嘅，就可能麻烦啲；如果唔限定版数嘅，你可以拖到佢啲 SP 升翻，你先打咯。 但系今次精神系咪又系少咗啊？ 五只都 五个位， 好似冇再动喎。今次 冇再动。 我系玩到一版死，冇再动先。跟住我打Eve路线，打Eve出咗啊，微影走咗我哋下面嗰度，打黑 神与恶魔之战， 跟咗我成班就死啦。我跟住我突然间我冇嘢跑落去，跟住谂下，我谂尽办法发现到系，我侏儒机可以用有个 tap 行动，中间有只嗰啲幽灵机爆幽灵机冲埋落去，跟住用个乜啊最 K 好咗嚟。 嗰关我反而系我回合嗰关冇问题，但系无啦啦有只米基尼走咗过去，俾微影爆咗，就系佢走咗去个位，咁我费事再打多次啊！ 失咗个，哇！嗰下因为嗰班佢要求就系唔俾佢互残啊嘛，所以一睇见未，因为之后嗰时啱好就已经有米基尼鬼喺嗰度啦，我知道如果我喺嗰把我嗰枪我唔 KO 佢嘅话咧，就好攞。 但系我后屘先知咧，原来咧如果你集中系打爆其中一边 boss 咧，其他卒系会走晒，所以其实系都话其实谂翻唔系难嘅，嗰版都系。 问题就系、是、 即系你要放弃。 如果你嗰枪你爆唔到嗰只嘢嘅话，你就冇噶啦嘛。 咁系噶，如果打咗全 SR 嘅，我相信各位玩开全 SR 嚟讲咧，都系倾向于清场嘅，因为激谷紧张机手头上嗰啲资金。 有啲唔会清场，因为有少数例外嘅。阿微影嗰啲特兵咧，钱少。肉硬打嚟冇傻，通常我唔理佢嘅，浪费我时间。 反而一边米基尼嗰边咧，嗰啲神就 哇，即系肥仔水 level 高，钱又多， 咁又要话晒， 金钱唔系金钱加倍加幸运，哇！我打人又未影出只十七万啊，几位和味啊？ 幸运好似有金宝喎， 系啊，有啊， 有金宝。 嗱，今次金宝咧，连每次连金宝咧攻击同埋佢个钱都会多啲嘅，最多连到五次金宝。跟住如果你五次金宝再加埋幸运，再加埋你嗰个钱加 double 嘅 part 嘅话咧，系可以平平平平升啲钱嘅。所以钱 嘅 好和味噶。所以有幾版巴沙拿無雙嗰時候，我俾巴沙拿裝嗰個 part 咯，嗰個增錢 part 咯，跟掟佢狂掃啲巴塞拿咯。 其實你嘥咗嘅，應該俾埋 PP 加二 ，PP 加二。 唔係咁，我嗰班我加埋，我要俾佢加埋其他裝其他嘢啊嘛，加埋chips 啊嘛，我買嘢啊嘛，係好過癮嘅。 好誇張巴沙拿，如果佢掃啲巴黎牙嗰啲關，佢好誇張嘅。啲戰艦嗰啲三萬幾佢嗰咧，佢好似幾安咁搶一下佢就走啊。 但今次嗱，頭先我講個弱化機啦。咁有通常咧，每一次新機出嚟咧，舊機會弱化或者調整噶嘛。 都係兵頭先講過。 但係今次咧，有幾部機我係冇調整過嘅。一紅蓮 啊，依部聖天白機永遠嘅廚機嚟嘅。 黐線紅蓮嘅掃牆架喺佢惡魔機真係惡真係紅色惡魔嚟噶。佢有阿攻擊幾遠下嘅，火力又強， 後甲 有 罩， 需要氣力低 有罩。 哇！听佢 同 埋做出嚟， 所以一部挂住真实喺外，我用翻真实喺超级皮去翻啦，挂住真实喺外皮嘅机，实质里边外拱击就树人嘅，加埋架虽然精神都系超级皮。 系啊， 其实咧，如果论火力嚟讲咧，蓝斯洛系强过佢，但蓝斯洛出得丑嘛， 出得厚 啊，唔似啊，阿卡琳一早出咗场。 咁你都唔同嘅蓝斯洛就咁啊，始终人哋啊，你睇翻原著，虽然我叫佢走狗嘅三圣加罗。系啊，但系佢真系佢最后嗰阵，即系斯豪骑士嗰个形态，佢真系如焚杀实，如焚杀法噶个款啊！ 但系喺呢度里面，不论喺第二次机第二次 set 或者第三次 set， 因为出得慢啊，佢去到后半先至加盟，唔似红莲咁样一开头佢用你已经玩一人一机开无双嗰只格局。 但系佢后屘加翻嚟，你照称翻嗰个颜斯豪嘅劲啲，佢招柯其实好打好远下噶，咁先招柯。 今次咧，柯攻擊，如果我自己數落去，主角機唔好講啦，主角機因為主角機少，你啲主角機附正嘅， 一定有 主角機。我反而覺得係帝形態先至。 但問題就係一個回合啊嘛，即係講如果一個回合 KO 唔到對方，你就冇。係 嗰陣，因為要知你係要自由變身，嗰要執翻幾關俾佢用，就唔好計啊。 系啊，一个回合通常就攞嚟 KO， 即系攞嚟 K 大佬咯。但系佢嗰招移动后柯系几好用嘅。另一个咧系。二军中嘅隐藏恶魔咧，就系、是、死神，继续系每一 不嬲系佢，不嬲系佢啦。 由 Alpha 集都系， 由 Alpha 我清常 由首期机开始 ，Alpha 又好乜都好。如果系 W 唔计啊，六川光大帝咧，都系数下极好啦。 但系你调翻转，我六川光真系攞嚟打 boss 用嘅，我 就以前 因为其实佢今次 即系咩兵器咯，其实系 咩兵器 咯，咩兵器。佢招咩系？我肯定讲全只 game 最好用。佢招咩？ 乱氹咩？ 当然 啦。今次咧，死神嘅，佢应该系只要有小组制咧，死神就无敌噶。 即系冇，即系最差 个勾晒， 低最佳队员。 消耗移动恶、移动后、移动后、移动P， 再加埋一刀立两件。以前 Alpha 系一刀立四件嘅黐线嘅， 佢仲有佢本身移动力高，佢可以移动力 快，好快升到上。 仲有一样重点就系佢系海 A。 啊，系呢、這个好恶，即系好少，即系你打海版嗰啲好少，即系 今集多海战噶，今集 我系因为嗰得太恶，要封印佢啊要。 即系其实机战俾我印象中其实海战好少， 今集多， 今日多咗， 哦咁好啲，即系 因为有咗阿 Tessa 弹嘅战舰啊嘛， 系咯，即系你 Geta 三号咪有冇之地咯？ 因为有 Tessa 之后咧，你海战多啲啦。 OK， 佢一只就哇，我不过好奇怪，佢只战舰竟然系冇系属于。应该佢一定要隔一隔距离嘅，佢全部所有攻击都系 光合嘅啊，佢全部攻击都系响眼镜度放导眼嘅。 所以咧有一把又俾包围又死啦，一俾包围我就唔知算。 俾魔系包围， 俾魔系包围咗。 要计距离咯，过关 要计距离啦，就吞后打啦，吞后打不断。 冇问题啊，打天牙威佢只岩金行得又打咁远。 系啊，佢好恶噶，佢个问题就系佢又真系佢唯一嘅缺点就是真系佢冇攻冇一近距离攻击咯，同埋。你点可以将佢改用《情圣宇宙》版本嘅咧？ 啲黑虽然黑虽然就 夹嗰居嗰居博士嗰啲咁嘅嘢出嚟咧，个完全唔意外嘅。 你机战系变态嘅嘛？啲其实 科技黑到我。 佢嗰居博士加埋之外，佢整嗰部金巴萨出嚟，都唔意外啦。 系咯，嗱，讲头先即系讲机啦。金巴萨咧，最因为第一周冇点冇一点用佢，因为冇走佢条线。 啊、 但系发后又发我发用到发现到就系、是。 个奇迹， 唔系唔系啊，系佢今次啲嗰啲体积负，因为佢今次有咗体积负正cancel 嘛，佢强调咗体积负正破坏力啊 ，King Buster 破坏力系强到系你唔可以，你唔可以，你唔 我觉得系好合理嘅事嚟噶。 等闲过万，佢系恶到，如果你改咗佢嘅话咧，系等闲六万几至两万，尤其是对住啲体积比较细啲嘅机种咧，系啊， 佢埋招好攻镜系一招一对啊嘛， 系啊，佢唔系话好似逼欧咩撞喎，佢踩过去嗰只嚟噶，佢杀线 对住啲波士都系热血之后打，起码打 三万，佢三万噶，等闲三万，佢系好变态嘅，佢同段空我都Nova 就要加埋 弱咗好多啊，弱咗好多， 因为佢喺后半 段弱咗，唔系段空我系佢我好似得几化。大招又唔系高攻，即系变咗系好鸡肋嗰个感觉上系。 同埋佢个野兽能力要去到33万之后先翻嚟，会好尴尬， 淹咗。 反而你话佢同样反而话冇剧情嘅 set 咧，因为佢今次 set 嘅，我记得好似唔知系上次我有冇记错啦。佢个 set 能力啊 ，set 系好强，今集强咗。 佢改咗佢个能力计算。 因为印象中二七二系弱。 因为 set 以前咧 ，set 嘅能系一爆130之后就定额提升。嗯、今次佢同 new 太能力一样，气力越高，能力越强。 嗯、 因为今次嗱 new 太能力 有保证又好好多嘅。 嗱 new 太能力 ，shield system set 都系气力越高，加嘅料越多。咁、 啊、 咧，你升到170嘅话咧，就非常 和就一流咯，其实 好和味。同埋嗱，头先讲能力咧，就系今次咧，size 附正咧，多咗呢个功呢、這个吓。一定要装，尤其是啲尤其是嚟话系强老兵咁样， 咁细只， 系啊，强老兵你唔装晒小 眼镜狗， 因为佢好多机械细啊，佢强老兵几大 S 嚟嘅， 全部打大机好痛苦咯， 基本上我除咗系如果唔系 size 后 L 嗰啲，基本上全部装晒 size 保证咁样， 加起咗， 我以我一周目经验去讲啊，因为我始终见到宇宙怪兽咧，佢有啲心理阴影嘅。啲宇宙怪兽，如果佢真系同你晒眼行悭嘅，嗰啲叫3L 嘅。 系啊，你 啊，嗰啲真系 行悭嘅3L 嘅，望翻系啊。 系啊，你唔加，你唔加肉。 呢个怪兽要特点嚟嘅，呢 个系。你唔加肉，你唔加晒小附正，你会打得好痛苦。 啊、但系我唔知点解，我之前因为一针目估唔到，原来今集宇宙怪兽咁少嘅。 今次系啲翻罗旋族嗰啲 2L 3L 争好远噶。 晒小 L 超远，一定要加嘅。即系今次宇宙怪兽咧少。同埋佢实际上都唔系出得好劲好大只嘅，因为相比起我嗰次 Alpha 睇先，上一次我觉得而且要都系宇宙怪兽嗰 边， 我觉得边一版咧系又系要就系讲翻系无限增援宇宙怪兽咧。 无限宇宙怪兽嗰个系个 O 嘅自 爆机 ，O 嗰啲就无限增援狂扫啊嘛嗰啲。 阿里疯子嗰版啊嘛。 李疯子嗰啲 阿萨拿变咗 Vita。 我嗰关啊。六川光阿神星黑咁唔知呕咗几多次血， 系咯呢啲咩兵器出场嘅时间嚟噶嘛呢件 扫场咩？因为嗱今次系好似冇无限增援今次 冇 啊，可惜嘅啫， 冇一关有佢其实今次呢啲系统咧，佢有防止嘅一关佢变屈好多钱翻嚟，佢其实谂翻啦，佢系减半出击咧，都系唔想俾咁多人可以一枪 kill 啫。 减一半即系得翻， 唔系 SP 减一半，即系如果你 SP。可以全满嘅话，你打反俄旋族都知佢根本挨唔过两枪。 嗯哼，咁最尾啲 SP 越长嘅话，其实最尾都系靠 SP 靠精神打噶啦。 但系如果 SP 满嘅话，咪觉醒热血，觉醒热血，觉醒热血。 系咯，即系屈精神，即系以前机战机战打 boss 仲点打屈精神嘅啫嘛。 同埋今次 boss 咧就第一次有三回行动啦，我记得好似之前多咗两回嘅啫。 O、okay, K， 有一集， 上次系 咁以前都有一集有，我谂翻先，佢系二回行动加觉醒嘅。但我唔记得边只 鱿 鱼系啊，鱿鱼 鱿鱼， 跟住 O E 又有一打三回行动嘅 boss 啊。 但今次三回行动算系多嘅，阿走鬼系有三回行动啦。跟住好似 应该反罗旋王系冇嘅， 两回。但系喺米基尼嗰度咧，嗰班神咧全部两回行动嘅。其实咧，米基尼神咧。如果一周目第一次遇到米基尼神系好痛苦嘅，因为你以第一周目 口血噶，佢只用两 E L 喺赢，又系万几血一只。 同埋佢系二回行动，所有神级嘅全部二回行动。嗰版咧， 最痛苦就系你一定你要喺佢好得两枪时间。如果你两枪时间里面咧，你 结钱摆喺佢面前噶啦，攞几多就睇你本事啦。 我第二周末我系计错数，数唔够时间跑落去，唔系主角睇得太远，唔系嘅话我应该够次数埋只大数埋只王嘅。但系都辛苦，因为佢血多嘛。但系嗰班系好好人，但前提就系你有够时间赚。即系例如话系有几版，佢好似多咗啲就系咩？一枪落去数唔数佢就走，两枪两唔数就走嘅 event 咁，你多咗好多。 好似走鬼今日查出嚟嗰关咯。 查啲走鬼就试过啦，又系走鬼一枪啫，你一枪来扫低佢，我好似都扫唔低佢。 一周末应该做唔到， 一周末唔得， 一周末 二周末都问水， 二周末嗰个问，我估要 三周末我成功咗。 GPP 旧开始啤罐到400， 唔使，但系改满得噶，改满武器 OK。 改满武器同埋 改满武器嗰应该难，应该佢要搞援工，改满武器嗰。 要部位， 要部位，要布阵，要布阵跟佢出嚟。 系啊，好难啊，因为佢你知佢喺边度出，同埋。要计到咗就系你啲机器保持移动状态，即系可以行动状态，然后佢一出嚟就集体去窝佢，兜心去窝佢。嗱，你一个啱相反嘅就系通常咧无限增援咧，大家都好开心噶嘛。叶版里面咧，阿魅影咧，佢无限增援咧，佢话明啊，增援 超过100 就 game over。同埋系我睇过好多攻略都话，嗰啲官网络攻略都话唔使理佢嘅，一次得个5000，即系只皮厚肉银，素嚟都冇肉食嘅，唔使理佢，只打系我费到。哇！走数你系完全唔划算，真系唔划算数啲。佢每把系咁增援，十只咁增援，每一只得个5000多，仲分钟仲少嗰啲唔知二打六。但系起码数佢咧，即系你数起码数三次，就算大即系去到跟 master 嗰只咁嘅 size 啊，堆码数两至三镬，你真系完全唔划算嘅。结果我系唔理佢，直接数啊，未影算数，都落都唔都唔都唔啱数嘅，点数啊？佢系少数定系佢系增援？我觉得你唔好理佢。 咪好似以前二些唔係 Alpha 三組宇宙怪獸，所以 Alpha 三班宇宙怪獸之前俾人少咗好多年啦，係唔解錢出街㗎嘛。 你冇錢冇肉食㗎嘛。但係O 嗰啲怪獸或者其他，即係以前我記得有幾版係嗰啲，我唔想一冇印象，有一版就係唔知佢唔知邊次以前就係佢做空間跳躍跳去好似係一隻 Alpha 嘅。嗰版系大量做怪兽增援，你要嗰个熟练度系唔知熟喺几多枪内熟80只， 唔系好似 系200只 系咪？200只，无限增援啊嘛！嗰版系疯狂贪钱噶嘛，系同埋系疯狂大家自认为系边啲未升 A 四嘅嗰版嚟咯， 系冇错，啲激着数爆升， 同升激着数咯， 系有无限金铺嘅嗰关，嗰一关我印象中以前有无限金铺，嗰系解二极恶， 数量 E 唔够啦， 解二极恶打反击系无限嘅，系我曾经一个朋友系。就咁佢瞓咗觉嘅，隻手哥系我揿五千光可以，系 狂屈噶。今次冇咗少咗好多呢啲嘢，因为以前咧手提机最多古灵精怪嘅莫名其妙嘅，话佢笔又好，话佢音位好，系莫名其妙。但系佢电视系即系所谓嘅全场面系咧，自田啲人新嘅，应该讲基建组咧，佢对于思考奇怪行能嘅游戏平衡啊、balance嗰啲，佢执得严啲嘅，相对嚟讲。因为手提机大家都知道噶啦。是好多莫名其妙嘅嘢㗎嘛。 我做实验喎，其实我觉得好大机会。 头先我先讲只 UX, 佢嗰个死人佢嗰个攞隐藏机嗰个计算方法，我系成日睇完之后就我哋即时翻台㗎。 我用字笔记㗎。因为后尾玩到二三周目啲佢啲表面激素数全部999。 系点记？因为佢系要记你系 嗰 一周目 嗰个激素数。实际嗰个实际激素数。 系啊，我系睇完之后。你玩我啊？点记啊，大佬？又是你要又是最甚至怨念地嘅法夫纳嗰个五年死亡金宝咧？你记极最数你就死啦！哇，痛苦到我攞 女报玩啲， 我攞部 iPad 去记低晒所有嘢。 女报最难啊，唔使谂啊。 三后 啊， 好难记啊！嗰啲呢个系真系个黑人憎嘅嘢。所以今次就好简单就，我唔理几多周目，系咁多得。所以UC 里面嗰个军佬呢二周目自用生存咯。 基本上去到二周目佢啲激聚数呢佢会自己同你升呢好多嘢自动入手㗎。 係自动入手㗎。咁 呢个我讲一讲啦头先讲返话 US 呢唔知大家知唔知㗎有个小数据俾大家参考一下。US 本工佢啱出嗰阵呢个销运系好好㗎。 梗系啦，大佬，佢个近火啦，近年玩嘅 系近以近年嚟讲，个销量系好咁唔寻常，因为其实真系有必要买本嚟睇嘅先知道点样攞噶。 唔系太多好，我觉得好坑人嘅。 太古灵精怪啊，因为佢隔咗几个月嘅官方嗰度出嗰阵咧， 维基都冇一条正式嘅公式同佢讲几样重机点样攞晒。 就算而家今次好啲嘅，除咗好似阿马尼坦布萨蒂利，其实都好，你都有得雪德同埋比星接手啫嘛。Chris 巴拉雅咧，就总之就你走嗰条线，两次雪德就搞掂噶啦。 其实我试过唔走嗰条线，最尾都输得到嘅。应该其实系睇佢取出嚟几多次雪德，佢几多次就 OK 啦。依家最紧啦。 嗱，今次雪德就复活啦。 雪德机啊，咩雪德大战啊？ 今次好耐冇雪德啦，已经。 Yes. 以前雪德好重要，但系 US 有嘛？ 系今次雪德多翻。 真系打主系列嚟讲，真系消失好耐。主系列 消失咗好耐，消失到我唔记得咗，原来有雪德呢样嘢。 咁啊系。這个如果以大戏嚟讲就系嘅。 好似好似唔见到 嘅。嗱，我系如果我唔睇攻略，我唔知道啊，原来开头位可以雪德噶。以前我会走去试一试，但系。同埋攞五飞嗰部量产机呢，永金部量产机呢，如果系雪德㗎嘛，要卡人佢几个走去雪德五飞嘛，先攞到㗎嘛，嗰部买到先至买到。就係、是、你大问题你唔知道㗎嘛，边度諗到雪德 㗎。嗰关佢唔知道雪德。 要隻抽。 仲要系得阿希罗一个先可以 单挑同佢单挑。嗰关其实一周冇难啲嘅。但相对嚟讲算易咗㗎啦。我觉得之前对五飞系每一次对五飞都好痛苦。 你 二set二头十几版对五飞嗰场单挑。哇痛苦到喊。 嗰个张五飞条友仔呢玩咗经验咁多年呢，其实我真係好想有集机只可以俾我收佢皮。 五飞佢恐怖就佢系属于佢 集集都要搞嘅张五飞，你边集唔使搞呢？ 最大问题喺王虎㗎嘛，即系打完你 唔系佢系恶噶，对敌人嚟讲佢恶噶，佢就已经 critical 都超高嗰只嚟噶。 但佢冇死人咁咩嘛，咁恐 怖。唔系佢冇恶嘛， 系咯。 佢即系根本就系近接战版嘅温根咯。而家五飞嗰班就系、是、就是、一个强化咗嘅多鲁基斯咯。多鲁基斯又有好攻击噶，不过好弱啫嘛。 近攻强化版，隔咗强化版。多几时？ 五飞嗰啲死神加咗攻击加倍嘅话咧，佢系恶得好紧。不过好在佢一二线机咯。如果佢你系封印佢嘅，佢未一去到话好似华卡人嗰种连大佬照 K 嗰只。 圣剑白杰讲真，佢嗰系原著佢系打无双噶嘛，无双机嚟噶嘛，属于。因为大家点解会原著？其实原著大家都冇乜怀疑个圣剑白杰个威人噶，只系最后几集颜斯个个表现太恐怖啫。 嗱，斯洛系佢唯一好处唯一个缺点就真系太迟出，太迟 冇死过噶。 预咗你预咗强噶嘛部机。 唔系你唔系去到最后你唔会有时间有钱去练佢啊。 啊 哈，斯洛系佢依个缺，之后间就系、是、嗱、有个又系以前一直俾人即系二 set 二里面系好鸡肋嘅刘老修。 啊， 又系你点升佢？好咗，好似入 咗。先佢今集点样出场？ 咪都系中途夹咯， 中途夹咯，同佢计数咯。 即系又系思路，即系用思路 身份。 思路身份， 死咗我几多次？ 唔系佢，因为我好多设定上系死咗啊。 即系公布死咗嘛。 公布死咗。 即系关古华多罗马三关系 啊嘛。啊，你睇下下集系见卡斯巴尔啊，古华多罗啊，定见马沙啊？ 唔系古华多，即系古华多系马沙嘅。而家佢系今次佢除咗面具， 佢应该唔可以叫翻古华多罗噶。 马沙噶啦。 我嗱，如果大家想大家有惊喜，就卡斯巴尔。 哇，卡斯巴尔 真系因为未试过。系啊， 即系嗰个世界未出过嘛，啱啊。 唔系，系系冇一集机战出过卡斯巴尔 呢个名冇用过， 系啊， 佢冇用过呢个名。嗱，今次去 ending 就唔系玩 if 啦，今次即系佢喺 ending 之前用咗 if， 仲系要喺对出Aquarius Ever 嗰段先至系 if 嘅啫。 嗯， 算系有啲又系有少少意外，通常 if ending 系 if 先一定最后嗰几版噶嘛。 嗯 啊，今日好短，得五版 五版。佢主要系俾救翻啲应该死嘅人， 即系好似魔兽王子同埋创圣嗰两个。 创圣嘅阿仙同埋 同埋 啊，即系 几啊，就冇个啊，Shadow听过咧 ，Shadow 我哋而家叫翻奖。咁我哋依两个啫嘛，其实好似 Eva 嘅 Asuka 真希波，我发现到就算换咗 Asuka， 冇剧情嘅， 冇剧情嘅， 基本上到佢Eva 嗰段分支之后。Asuka 又好，真希波又好， 都冇剧情， 冇对白， 冇剧情嘅。最解嘅就系，如果你用 Asuka 嘅话，真希波系莫名其妙出嚟露下面，话俾你知佢系边个，又走一走喺嗰个机械人嗰度 event 嗰度。今次咧嗰、那个机械人咧，另一个小节，应该我系每一版机械人都会特别对白嘅。 我真系 Q 比啊，我叫我嘅 Q 比啊 ，Q 比阿 Q 比大人啊 ，Q 比神啊，系有特别对白。 Q 比 系性骚扰机械人啊嘛。咦，佢嘅性骚扰以为系特别多。 其实佢吉他王嚟噶，佢差唔多将佢，佢有关将佢加美油 ，TV 版激所有经历讲晒出嚟，加美油问佢有乜 Q 啊？ 仲有一个系佢讲埋，佢预告埋啊，本身啊啊哈萨维佢本身将本身应该会面对嘅命运，佢话佢避开咗啊，类似咁样，因为同埋佢又即系好多人怀疑佢其实系啊二世啊嗰、那个最终 boss 啊， 我叫开伊藤同学嘅， 系伊藤同学，咁就因为佢曾经系对阿布埃道预告过咧。啊！佢将来会面对呢个悲剧嘅，咁咁啱好咧，二些三佢又呢个机械又提多次，所以好有啲人系认为佢哋两个系、即系佢又系平行世界嘅只喺度度咯。 O、okay. K， 但系因为佢下面不论系圣使版同 if 版，佢啊基Chris 都冇死到噶嘛、所以呢个死亡 fact 掹咗噶嘛，呢个 咁所以其实最大问题而家啲人讨论深入讨论嘅话就系、你第三次二些牵肉篇。点样入打靶仔？即系逆袭诶，闪光之下杀位 应该入唔到，唔会入。 咦，我好难入啊！机师冇死过，佢点入啊？ 嗱，一咪最紧就系佢个时间会好夹，即系好简单就系入得佢嘅话咧，就即系你有本事连A 牌 Q 都入埋噶啦。 时间咧就一直都响机战嚟讲唔系一个大问题。 但问题就系佢剧本好难捞佢嘅。 其实一直有样隐藏咗嘅嘢，由二 set 一又好，二 set 二又好，二 set 三又好咧，我有个位咧，我系成日追住嚟睇嘅，就系、是、东京。我系好有 东京边个版本东京嘅，有三四个 嗱，我咧就系最极为独是，就系第一个东京，佢完全冇提过嘅。我系好，我之前系有段时间怀疑佢变咗木星嘅。 今日第三东京，第二东京，唉， 咁佢本身东京去咗边咧？系咪变咗木星咧？所以佢完全冇提过咧。咁咩东京？咁咩叫东京木星咧？我相信玩开机械人嘅嘢，各位朋友，各位都知道咩叫东京木星啊？系嘛？咁啊，东京木星之下，时间基本上唔系一个大问题。 嗱，讲下即系仲有几分钟时间讲下啲先肉片嘅推想啦。嗱，肯定有嘅，你讲先啦。嗱， August 2，真时空修复阿龟木龟， 最宇宙总啦，中马男终于搞翻掂个苏州市嗰单。 系啊，咁同埋可能又会出翻 FMP 原作咯，佢最尾都暗示咗。 呢个一定有噶，已经唔系可能噶。 跟住我认为，跟住唔系认为一定有嘅就系、是、两部转通我唔该出翻嚟。 有啊，呢个又系 前辈转通我， 系啊，前辈啊，今日都开名讲咗噶。其实如果咧以今集嘅以前参过战，今集冇出而提过嘅嘢，我觉得会出翻。第一就转通我， 正常。 第二咧 又出席唔出席， 就系强记提过嘅，就系冇开名。Quiet 嘅事，佢系黑嘅事，中间多了个异音，系啊，佢唔用黑嘅事，用 Quiet 嘅事，咁啊变咗系高有提过黑嘅事，咁下集其实出翻嚟，咁头先讲嘅金巴提呢啲冇得走噶啦， 当然冇得走唔得就系两部 Aquarian 啦，呢、這个你冇话俾佢知冇啊 ，Double 就唔系新加噶，因为佢今次已经用剧场版名义入嚟噶， 都预咗有 Unicorn。埋 嚟 一講翻個 Apple Watch 之後 係 咩啊？ 係啦 ，Apple 之後啊， 所以其實望翻咧，牽肉篇個劇本量其實好夠噶， 我係擔心佢 鋪曬路，周唔翻 咯。同埋佢今次會又會扎銀河系中心咧，因為 Alpha 3嘅最後係 唔係噶？今次唔會係噶，因為個規模唔同咗啊，同 Alpha 嚟講，佢今次已經係個成個係一個神話劇本嚟噶，已經。依、这个意识影响意识系列个故事影响已经唔系单单一个银河一个宇宙，系成系 冇 平行世界咁多个次元连结埋一齐， 即系仲玩。 所以其实如果深水清嘅玩家都知，可以帮呢个咁 Q 烂尾嘅尾收尾嘅作品，其实真系唔多噶。系啊，呢个有修复效果嘅作品。所以佢都系嗰两三套嘅咋，而家机械人作品做到呢个效果。 啊、即系啲神话级，神话级， 而系啲好神棍嘅作品咯。譬如头先讲 Last Phone 咯， Last Phone 好似出过，但系问题就系 MS， 但系佢冇喺大制作系列，因为乜应该讲佢啲塞喺啲小系列里面咧，系往往有啲咧唔知点塞你入嘅咗， 因为佢太恶啊个设定。佢Last Phone 一个唔好嘅，你成个东京备用 啊，系咯，会塞啦，应该会塞 Last Phone 啦，塞唔落噶啦已经。 唔系佢所以其实收尾嘅作品唔多噶。佢而家根本上系冇乜作品，而家二三三牌面上嘅作品，冇太哥可以整得翻呢个乱到九彩嘅次元，呢个混乱次元，你单靠奥卡斯一套作品系唔够嘅，所以其实大家高深水清嘅读者玩家，亦不妨揞嗰啲作品出嚟。其实我心目中有两套嘅，不过好似俾人话黑 sell 咁， 边套啊？ 拉斯 飞机神飞场 系啊！我呢、這个我讲咗嚟，机神飞场夜梦碑 啊！呢两套系都系陆川光嘅恶怨念嚟嘅， 系啊！但系佢真系完全系一个收服效果，因为韦玉士我睇咁讲嘅，都系两套嘅啫。如果以神棍背景好，神棍衬得起耳石嘅，都系拉斯冯同埋夜梦碑。夜梦碑就一叫机神飞场，机神炮炮已经做唔到啦。 因为啲麻烦问题就是塞唔塞，而家仲塞唔塞落去咁。 呢件事真系有啲好技术麻烦。其实咧，今去到呢、這个视频片咧，出咗几个星座啊？ Sophia 十二 Sophia 出晒，哭泣嘅处女， 早啊， 满身伤痕嘅狮子， 系啊，伤痕狮子，悲伤处女， 两个， 跟住就大话羊，大话白羊啊，大话黑。跟住天平、水平、金钱、双 子、 巨蟹、 金泽嘅双子巨蟹， 三五个。 咁入出巨蟹同双子， 双子 即系三 五个啦。 咦？仲有个二， 仲有个蛇夫就唔系十二星座嚟嘅， 系佢就唔 系规格外传啫嘛。 咁咧本身就话黑正树就本身里边有一个就不知名， 真系唔知黑正树 冇知 冇见牌。 佢仲有个噶，佢本身里边仲有个，除咗山羊之外，真实山羊。啊，咁仲有一个嘅，咁其实系争唔多嘅嘅数嘅。 但系即系佢余下，如果佢饮到元天天玉篇嘅话，其实应该佢出晒。 出晒嘅，一定要出晒噶。 系咯，如果唔系有第四集嘅咯。 冇啊，冇啊，第一定完。 其实佢谂住其实有三集嘅。 其实你好简单啫嘛，你而家你仲二即系三，你玩完之后个世界规模变到咁大咁恐怖，最仲有啲咩可以塞入去？你譬如你过埋今集之后，你有啲咩先可以衬托到啲人觉得哇你好睇喎，今次日集根本上冇嘅， 越开越大俾个 感觉。因为今次个麻烦真系做得太靓啊，同埋个 big O 个收尾，呢个真系无懈可击四个字。 去太尽，你如果你一路收唔到，我就收唔到噶啦，就冇再跨落去噶啦。差唔多，同埋今集佢都夹硬去压啲嘢，就系等佢剧情尽可能唔好太暴走啊嘛。佢其实已经暴走咗一倍成。 就系佢收个尾嚟个兜翻转头讲，系讲得好嘅。 但系如果预计系应该会系年尾出唔出到咧？ 年尾应该开，应该都 嗱呢个真系要大家有样嘢要留意一下嘅。佢呢只 game 佢咪好难得，咪同你讲咪有时间嘅，即系每一日每一关系几时发生嘅。但系呢个我发现过，因为第一关开始咧，即系四月十号就是 game 开始嗰日， 十一月十一号 完，各位嗰支四条一就咩事啊？系咪啊？四条一，即系阿志田生日啦。几都唔记得国父几时生日，而家一田生日咁啊。 对我嗰四条一就系棍男节。 诶，志田生日紧要啲嘅。 呢个精神指令咁秘密精神指令 啊，咁咧，同埋咧，就望翻出年嘅四条一咧，系星期四。2015年嘅十月一号， 应该会出年。嗱，我所知道今年嘅八月 就破咗几神啊。 咁我觉得，因为佢本来分开两个 project team 嚟噶，应该就会系十一月出，因为赶住年尾。 即系我系， 真系夹翻个故事可能。 我系觉得嗰句就我唔会觉得有咁巧合咯。你完个位就十一月十一号，因为你今次你摆明知个一完嘅，要即刻故事即刻开始，你冇人经过嗰个机构，仲俾你禁过嚟礼拜，冇可能嘅，要即刻开始啦。咁咁啱下年就真系星期四，啊，冇咁巧合嘅。 我就觉得系今我就唔，我系用俾所谓叫做商业嘅考量咧，就系因为咧圣诞节咧系黄金档期嚟嘅。咁如果系拖因为始终你上前后篇咧， 因为已经好 耐，一年会比较窄细啲啊，所以我觉得会一年。 我谂法系基本上二个情况一样，即系二都系假年嘅。 假年會 係啊，即係如果你保守估計，我覺得四月咯。 四月咯，最保守估計四月咯，好似二即二個做法咁咯。 真係太衝動，除非佢真係寫定曬啲嘢。 同埋我自己覺得，可能佢應該佢先出，佢而家出咗二即三小篇先啦。跟住出魔裝，我覺得佢可能先會推咗三好字，或者再先接翻轉頭再出二即。嘅埋尾咁样咯，即系好似佢本身二七二，佢初 佢不嬲咁做，佢不嬲咁做， 佢初初本身系想咁做嘅。 嗱，讲到呢度我唞一唞先，下一 part 就讲下啲魔装机神啊，嗰啲精怪嘢啦，就当系bonus plan 嚟嘅，好。